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44集，谋杀。展昭和白玉堂先送小四子和萧良回家，本来准备再去趟金顶山的，不过这会儿公孙和赵普已经回来了。影卫们都拿着铁锹，看来是挖坟刚回来，也真难为他们，这青天白日的刨坟掘墓都干。 怎样？ 展昭跑进去问赵普，赵普指了指验尸房里的公孙， 正检查尸体呢，那个书呆说这个岑元万死的蹊跷。 小四子想跑进去看他爹爹验尸，被赵普揪住了衣领子。 哎，先给我抱一个，刚才茶水好喝。 小四子笑眯眯扑赵普怀里了，赵普拿出街上买的点心给他吃，顺手塞给萧良一份。众人还都有些感慨，赵普这人啊，正经挺喜欢小孩子的，别看他威名在外，倒是有些慈父腔调。又想起赵真每天捧着香香那德行，估计赵氏这几位都是孩子奴。展昭见院子里摆的都是泥巴的棺材，一歪头， 岑员外家人还真让你们把尸体给挖出来啊，我还当人家肯定不肯呢。 估计是不肯的，没问，偷的。 正喝水的白玉堂被茶水呛到了，边咳嗽边拍着胸口，一脸佩服的看赵普。几个影卫们也摇头，展昭张大了嘴， 你们盗墓去了，光天化日偷尸体。 说话间，包拯正和庞太师走进来，太师眨眨眼，包拯掏了掏耳朵，随后跟庞太师聊天。 哎呀，天气不错呀，今天。 包黑，你就装吧。 赵普嘿嘿一乐，对展昭眨眨眼。 晚上再给他们埋回去嘛，神不知鬼不觉，不伤感情。 展昭就觉得有些晕，万一人家下午去扫墓呢，那还不疯了。这时公孙溜达出来了，搂过赵普手里的小四子狠狠亲了一口，然后看展昭他们。 那岑员外是心脏爆裂而死的。 什么病啊，死那么惨？ 当然不是病死的，也不是中毒死的。 那是怎么死的？ 是被人一掌拍死的，肯定一定以及确定是被谋杀的。 果然是谋杀。 一掌拍碎了心脏，那内力应该不低，心脉受损了。 关键是拍碎了心脏，骨头和其他内脏经脉全都完好无损。另外最奇怪的是，这一掌下去，岑员外没有当即毙命，没吐血，也没有七窍流血，而是到了晚上才发病身亡。因此一般仵作或者郎中根本不可能验出他的死因，只感觉是病死或者猝死的。 众人都皱眉，想着江湖上有这样的功夫吗？要做到也不容易，一方面要内力够高深，另一方面还要有相当的经验。展昭摸着下巴，边想边在原地踱着步。白玉堂在一旁沉默不语，抬头看了看公孙，随后又低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但却又犹豫不定。 五爷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公孙似乎也注意到了白玉堂的异样，或者早就料到白玉堂会有这种反应。白玉堂迟疑了一下，看公孙。展昭有些不解地看着白玉堂的神情。 怎么了这是？ 还记得我跟白兄是怎么认识的吧？ 嗯，卢大哥病了请你医治，然后玉堂在你那儿等了很久，顺便帮带小四子吗？ 卢大哥当年就是这个伤。 众人都一愣，看白玉堂，白玉堂沉着脸点了点头。 大哥当年不是得了怪病，而是被人打伤的吗？ 嗯。 那为什么隐瞒？ 众人都知道，药王老爷子 是白玉堂大嫂闵秀秀的爹，原来事关自家岳父，所以卢芳当年才隐瞒的。 当年我大哥和大嫂在药王谷给老爷子祝寿，那年那么巧我没去，当夜有人入药王谷偷药，被我大哥发现，大哥与对方交手的时候挨了一掌，也是当天并无事，但是半夜突然发病，险些丧命。幸好我大嫂和药王老爷子帮他续命，但后来还是治不好，直到送到公孙那儿。 众人想了想，这并没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啊，为什么不说？ 那人偷的是什么药啊？ 龙血银兰。 众人都打了个愣神，公孙倒抽了口凉气。 药王谷中了龙血。 嘘。 公孙惊讶不已，随即下意识看了看不远处的包拯。包大人正闭目养神呢，也不知道听到了没有。庞太师倒是端着杯子一脸了然的点头。 龙血银兰好像听到过， 那是禁止民间栽种的，连宫中种的都很少。 好像是听过呀。嗯， 众人都寻思着，不过好像应该是前朝的事儿了吧，近些年的确是连听都没听过了，还以为已经绝迹了呢。包大人这会儿别看闭着眼，其实也听到了，打从刚才他就发现白玉堂似乎有所顾忌，这会儿可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卢芳要隐瞒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龙血银兰是一种极其毒的草药，有极强的致幻作用，吃了以后人会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比天底下任何迷药作用都大。先皇在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有人服用这种草药提炼的丹药而乱杀人的行凶事件，先皇下令民间不得私自种植，一旦发现那是死罪。 原来如此。 其实龙血银兰是被不怀好意的人滥用了而已，这种草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能止血镇痛，对于治风湿以及外伤都是奇效的。 啊，老爷子就是种来治自己的风湿的。 那后来花被偷走了吗？ 白玉堂又迟疑了一下，看了看一旁的包拯，这时忽然就见包拯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 哎呀，哎，好睡好睡。哎，你们聊得怎么样了？案件可有线索？ 啊， 展昭张了张嘴，包大人走过来，拍了拍展昭的肩膀。 此次凶手真是穷凶极恶呀，尽快将他捉拿归案。另外，你们几个也要小心为上啊。 说完，包拯对庞吉一招手，那意思，接着去书房查案。庞太师笑着摇头往外走，边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追到外头，庞太师还笑话包拯呢。 黑子，你表情好僵硬，一点不自然。 众人看着包大人走出去的身影，觉得包大人演技的确蛮生硬的。白玉堂见包拯明显是不打算追究这件事儿，倒是放心了，他就怕给大哥招惹些是非，但这次情况特殊。众人倒是也不担心，毕竟这是前朝的律法了，本朝并无严格规定不准种植，老人家既然中了治风湿的就留着治呗，能有什么大不了啊。展昭抱着胳膊碰了碰白玉堂，对他一挑眉。 不怕，到时候让药王老爷子死不认账就行，真有人问起来就说中的是银鞭吊兰，长着长着就龙血了。 其实进种龙血银兰本就是很武断的做法，致幻药物多了去了，没见进其他的，就进了这一种。偏偏龙血银兰还是一种良药，简直就是斩脚趾比杀虫的做法。 众人都点头。展昭见白玉堂脸色不是太好，就戳了戳他。 你怀疑这次杀了残员外的人就是当年打伤你大哥的人？ 白玉堂点了点头，随后众人又都看公孙。 极有可能，之前验尸的时候也发现了，不过卢大哥内力比较深厚，抵挡了一下，所以不至于像岑员外一样伤重不治，或者不声不响就死了。 众人又都默默地看了白玉堂一眼，果然五爷双眉微微一挑，杀意渐浓。白玉堂那几位哥哥嫂嫂乃是他的至亲，有人伤得卢芳差点丧命，他自然是要报当年之仇的。 那么现在看来，金顶山的人嫌疑最大。 啊，去！ 正这时，外头传来了打喷嚏的声音，还有庞玉哎呦呦的叫声，众人往门口一看，都乐了。就见包岩扶着庞玉正往里走呢，小侯爷好生狼狈，头发也乱了，衣服也破了，浑身还湿哒哒的，像是刚刚从水里捞上来，鞋子掉了一只，一瘸一拐的往里走，边走边打喷嚏。展福跟着进去，吩咐丫鬟们拿换洗的衣服来，别着凉了。 哎呀，好疼啊！ 庞玉边揉脑袋边叫唤，包岩也无奈，扶着他胳膊。 你慢点，小心啊！ 众人都不解。赵普歪着头看了看，见庞玉还鼻青脸肿的，十分纳闷。 就是叫人打了。 包岩哭丧着脸，众人都下意识地望两人身后。不是林业火、邹良还有影卫跟着吗？这还能挨揍？包岩扶着庞玉坐好，就跟白玉堂告状：“ 五爷，您这是得罪了多少人啊？怎么那么多仇家？” 白玉堂微微一愣，展昭也没听明白， 什么意思啊？ 小侯爷这真是伤得不轻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谁打的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